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关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一个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宋学贤主任，来和我们先一起聊一聊什么是神经内科的疾病。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大家好。 嗯。宋主任，这个神经内科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神经内科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学科，一个专科。它是用人脑去理解脑，我认为这简直像一个悖论一样。你到底人能不能用脑去理解脑？这个神经科到底是什么？现在其实还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咱们国家也刚刚出台了脑计划，还要做很多年呢。我们神经内科呢其实是偏重于临床的，因为我们是个医院，那肯定要偏重临床神经科的这些疾病。所以经常其实做一个神经科医生刚刚入门的时候，最常问的是你们神经科是不是看神经病的。 对 对，这个其实老百姓口中的这个神经病，其实在医学上归属于精神疾病。其实我们神经科更多的看的是真正有器质性疾病的问题。当然了，现在我们也在看一些功能性疾病的问题。在百年前吧，这个神经病和精神病分家了，但是在今日有可能他们还在不断的有很多交叉在融合。咱们可以先回归到主题上，讲一讲这个神经科到底看哪些病。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这是个笑话了，就是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就冲进来一个，我在给一个老太太看病，然后就冲进来一个女同志，很着急，大夫你说我到底什么病，我这病到底能不能在你这儿看啊？你说我这个，我睡不着觉，我这个头疼，头晕，我哪都不舒服，我是不是看你们科？然后这个老太太说，神经科像看我们这种脑中风啊、脑出血、脑梗塞的啊，您这种去看精神科吧。我觉得老太太就患者都替我解决了。其实我们科可能很多的看的是大家最常见的，可能是脑中风，可能偏瘫啊、失语啊，这些可能这是大家常见的。脑中风其实里面分脑梗塞、脑出血，这个都叫脑中风啊。老百姓讲的脑中风，我们医学上叫脑卒中，或者是脑血管病，这个是最大的一类。另外呢，我们可能会看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帕金森是吧？然后还有痴呆啊。痴呆里面又分好多类了，医学里面又分什么阿尔兹海默病啊、血管性痴呆，这就很细了，就是各个专业再往下去走了。然后呢，帕金森大家肯定也是耳熟能详的，还有一大很重要的疾病就是癫痫。这个呢可能小孩和老人两头的得的比较多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老百姓可能就老说羊癫疯啊，或者是抽风啊，这些其实这个都属于这类的。另外这一类疾病其实里面还包括一些抽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孩有一些那种抽动症啊。我们一般呢神经科呢一般要看14岁以上的，我们都是看成人的啊。小孩的这些抽动可能要到儿科去看，但是比较疑难的我们神经科一些专家也是看的小朋友的。然后这个其他的就是门诊常见的一些疾病，就是主诉的比如说头疼、头晕啊，还有这些就专业还挺多的。我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呢是国家医学中心，所以呢我们就是应该在这个专科的建制上，应该我们是全国我觉得是 最丰富的，我们有二十个亚专业，把神经科这么一个科里面分出二十个亚专业。就刚才咱们讲的脑血管病啊、癫痫、头疼、头晕，还有这个帕金森，还有痴呆，然后还有其他的。现在我们还有，我想想，还有啊，自主神经病啊、周围神经病啊、肌肉疾病啊，啊，非常的多。嗯，就是基本上大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哦，还有心身疾病，这也一大类，是失眠啊，这些我们还有这么一科。所以大家如果门诊上其实比较常见的是头疼，失眠，还有这个脑血管病，这是我们常见的三种疾病。那个病房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因为神经科，我们宣武院是就是要解决致力于解决这个疑难重症脑疾病的，是要代表我们就是给自己加压，我们要代表国家水平和国家队，那所以而且我们给自己的要求也是所有疑难的重的疾病，的确病人到你这儿到病房收进来了，那你必须问题到我这儿为止，因为再往上没有托底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单位了，所以我们就对自己的要求也挺高的，就是历代从这个师傅从这前面的那些专家主任们教我们的就是这样，你必须得有担当，有很多疾病可能都是我们宣武首先诊断出来的，那有的很多疾病很难不能解决的，也可能是我们首先发现有什么解决方案的，所以就是矢志不渝的吧。我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首医的这个宣武的这个风格，就是以解决临床问题为荣，就是能真正解决这个大家的疾病为荣。我是觉得这是我此生最喜欢的，因为我特别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那个主任，我的师傅吧，他就问我说你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临床医生，他说那你一定要记住你今天讲的这句话，整个从医生涯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诱惑，或者会有各种的挫败，你无论什么时候你要想想你今天讲的这句话。 看来这个有这个很好的传统哈，在您在工作当中也是致力于说解决这些临床上的疾病哈，那刚才您给我们说了好多这个关于神经内科它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要平常什么样的疾病就是属于这个神经内科的范围哈，这样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说原来可能我有的时候头疼啊、头晕啊，或者说是失眠啊、脑卒中啊等等，可能都是属于这个神经内科的范畴，所以我们在看病的时候也可以去选择这个神经内科哈。好，那您再给我们说说，你像平常我们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头疼啊、头晕啊，就这种症状哈。那我们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怎么样的头疼、怎么样的头晕，它就属于这个神经，该看这个神经内科。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 我因为临床也看了有工作有二十多年了，的确门诊的病人遇到很多很多就是头晕头疼的患者啊，每个来都说我已经头晕头疼二十年了，有的可能就看着这二十来岁他都头晕头疼二十年了，就可能从小学都开始头晕头疼，就是你得区分，就是这个比如说头疼吧，这头疼最近非常困惑你的生活了，而且它发作频率比原来不一样了，你可能原来你习惯性的这种频率它突然增加了，或者程度很剧烈是吧，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伴发，比如说尤其是头疼你伴发视觉的问题，看东西有水波纹啊，或者是有闪光啊，视觉有异常啊，这些情况可能要及时去就医。另外当然如果你头疼剧烈伴恶心呕吐啊，还有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那我相信你肯定会到医院去看，但只是有的时候有好多女生啊，就哎呀今天忽悠一下，说我头有的时候晕一下，有的时候眼睛这么蒙一下，就几秒钟，可能一秒钟两秒钟都不到，然后呢这个频率可能一个月两个月这么偶尔来那么一次，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年轻人嘛，你可能生活有点什么疲劳啊、睡不好啊，都可能有这种情况，那这种头晕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你可以自己先接着观察是吧， 对，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把这个病就比较草率，我说这个病叫公主病是吧，就有人嘘寒问暖老问，然后他就过多的关注了，其实你把有的时候你把注意力分散到别的地方去其实也就没有问题了，就是你要区分这个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啊，就是什么症状需要就医了，就是它明显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比如说像失眠也是，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太太是她儿子陪着来看病的，一进门这个儿子就反复在讲我妈严重失眠，她每晚就睡几个小时，她根本就不睡觉，她严重失眠，她把大夫你快给她看看吧，这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我就看老太太就是神清气爽的，我说大妈您这个 怎么样啊，睡得怎么样，他说我是睡得少，但是我每天 不耽误功夫，不耽误吃喝，我也不耽误生活，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我也不觉得累，我也不难受，哪儿都没有啊。然后那个我说呢，其实是这样，就是失眠它真正的定义就是说你经过一晚上的这个休息之后啊，第二天还是不能正常的有足够的精力去投入你的生活和工作，影响到你这个生活和工作了，那这个时候你这种叫失眠，你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持续时间得时间稍微相对来说长一点，一两天的时候，有的人人体能够有个自我调整的过程，其实你也不必特别的焦虑。所以后来，而且其实睡眠有一些人是天然少睡者，他就是睡得少，可能只要睡那几个小时他就够了，那这种人就是他可以多活动多产出啊。所以然后我跟那儿子说，然后儿子不行，我妈就每天晚上就睡那几个小时就开始工作了，就开始干家务活在家里折腾了。哎呀，我说那个，我说你把号退了吧，你看一看吧，这个老太太这个没事，你可能有点焦虑是吧，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还是要以你个人本身自己的感受，因为这个头晕头疼是个挺主观的感受，说老实话。但是如果您刚才提的主持人提的问题挺好，就是说像脑中风的这个问题你是还是要重视的，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你感觉到拿东西掉筷子夸大掉了，或者你说话嘴歪了，或者是你这个麻是吧，而且这个麻不停的在发展，从整个而且可能是有的时候是交叉的，有的时候是左手右脚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神经科的疾病啊它变化非常的多，它组合很多，因为神经是遍布全身的，所以你这个有的时候它有麻，有的时候有不舒服，然后呢而且它持续加重，这个时候你要赶紧到医院去看。因为脑梗塞有一个黄金的溶栓期，一般呢我们现在界定是4.5个小时，如果能在3个小时以内送到医院来，可能就能够做静脉溶栓，再拓展一点，如果到4.5个小时到6个小时，有一些特殊类型的也还可以做溶栓，而且静脉溶栓溶不开，我们医院还有和神经外科的合作，可以神经外科做这种血管内的治疗，把那个栓取出来拉栓。所以就是说很多经常有这些亲朋好友转给我看，这突然不能动啦，中风啦，是不是自己嚼2片阿司匹林啊，自己是不是拿个指尖放血啊，这些怎么怎么样，这些有可能能有帮助，但是你也可能做反了啊。有的时候有万一你是个脑出血呢，你嚼几片阿司匹林你就脑袋里面出血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每次跟他们建议，他老来问我说这个对不对，我就不能直接说这对还是错了，我就建议他，如果但凡发生这种事儿，你赶紧打120，而且是选择离你家最近的这些卒中中心，我们宣武院呢是这个卒中的指控中心，北京市的，所以就是全北京市的这些卒中中心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质量控制之内的，我们也是大概知道的，他如果合格不合格都是有选择的，大家基本上120也能把这个患者送到你就近的这种经过指控选择合格的这些那个能够去做溶栓的医院去。所以你其实要做的最紧要的是要了解自己家附近，因为说老实话，最影响人生命健康的、最能够致命的，一个是心梗，一个是脑梗。这两个心梗呢，说那个通俗一点，就心梗比较快啊，人有的时候很快就没有命了，这是最快的。但是脑梗呢，它虽然没有那么快，但是它其实是最影响生活质量的。你可能会瘫，你可能会昏迷，你可能会失语，完全如果你即使被救晚了，你这个完全是截然不同的生活质量了。所以这两条我觉得你是一定要找找，而且一般就是这个胸痛中心，就是心梗的这个胸痛中心和脑卒中中心一般都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大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你家周边环境，尤其有老年人的啊，现在其实年轻人这脑梗心梗的也挺多的，你得了解你家附近的这个中心在哪儿，然后呢万一发生这样的事儿，赶紧打120，赶紧去你就近的这个中心去看病。当然如果离宣武院近，你判断3小时以内能送到宣武院，就到宣武院来也挺好。 好的，宋主任，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这个什么是神经内科的疾病哈，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去选择神经内科。那接下来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是得了这些神经内科的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就医呢？ 对，就是大家都说啊，知道宣武神内特别好，我们都想来看病。那到底怎么挂号？因为我呢是去年吧，疫情开始当我们的门诊组长，我才真正的切身感受到老百姓对宣武神内的这个门诊的这个需求。但是的确也他们也遇到很多挂号难的问题。第一呢是由于疫情，大家我们现在 全北京都是全面预约制挂号， 嗯， 但是很多老年人呢他不太会预约，他也没有智能手机、 嗯、 其实大部分患者其实您可以通过那个京医通， 嗯， 京医通那个上面的号我们全是提前八天就放号的、 嗯、 一般呢就是提前八天放号，所以一般是下午2:30放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病的话你就可以在2:30的时候闹个闹钟开始抢号。另外呢他还有一个窍门，就是在这个看病的下午的就前一天他会有一些余号没有挂出去的，他2:30他会再放一次，所以你如果想看第二天的号你可以再抢抢2:30的时候看还有没有在号。一般他正式放号应该是3点，但你2:30开始提前先候着刷刷他就能出来， 嗯、 但这个可能对大部分稍微就是年轻人来说会使手机的可能来说方便一些，而且其实这个对、尤其对京津冀，我觉得这咱们这个广播也挺好，就是河北的那些外地的患者非常有价值，我们河北的患者都是很多的、 嗯、 那他们就是这个、天津的也有、 嗯、 那个，所以他们这个广大的这些外围的咱们京津冀这一圈、 嗯、 其实而且也快，你一天可能就能来到北京嘛，能看上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是要很好的使用它的，而且京医通对、 嗯、 对全国人民都是开放的，而且很方便， 嗯， 就直接就可以挂上了、 就是、 是个微信端，咱们其实好像有个公众号、 嗯、 直接那个就直接你搜京医通它就能 哦，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 微信里面就可以挂号，其实还挺方便的、 嗯、 把这个给它建上就很好、 嗯、 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挂我们神内的号、 嗯、 因为大家点进宣武院看神经内科里面就是分得非常的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专科化的，而且我们是实名制的、 嗯、 就是说您有什么症状，比如说简单的啊，我有那个帕金森及运动障碍病是吧，或者我有记忆专业门诊，有的人所以有的人就不知道我可能出现痴呆啊，记性不好、啊、我就应该去看记忆门诊是吧、 嗯、 有的人他觉得焦虑和抑郁他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挂新生专病门诊， 嗯， 其实如果你一开始还不太了解该去挂什么科的好，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小的专业叫综合门诊、 哦、 但每天下午有，每天下午有综合门诊，是个应该就说是个简单的初筛门诊， 明白 啊？你就可以先去看这些，而且这个号也比较多，你就可以去选这个综合门诊、 嗯、 综合门诊是一般是年轻大夫去出，他给你先做个初筛， 是 啊，对，而且其实把病情先判断一下，然后呢综合门诊会很方便帮你去预约相应的专科，这样对一般患者来说就会方便的很多， 嗯， 所以大家可以先去想办法挂综合门诊、 嗯、 而且我们其实从周一到周六日都是有的， 嗯 啊，六日的号也都有神内普通门诊，所以其实这个是很方便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宣武院开通了宣武院那个掌上宣武、 嗯、 是个 APP， 我们医院自己的 APP、 嗯、 但是呢要求你必须得怎么也得先在我们线下先看一次病，看一次病以后你怎么都能在线上再可以问诊了，而且很方便，你线上复诊啊，然后开药我们医院还能给你开药快递到你家、 嗯、 而且提前有一些检查可以在上面先开好，然后你直接就来做，这个对外地患者非常的友好、 嗯、 而且我们很多患者就是通过首诊在宣武院看过几次病之后，他可能有的是慢性疾病，像帕金森啊，像痴呆啊，这些是常年要吃药要复诊的、 嗯、 那可能就直接远程的，我有很多患者都是这样、 嗯、 尤其是您刚才就是京津冀的这个河北的特别的多，他们都是从网上、 嗯、 就从我们宣武院买药，说老实话我们宣武院的药呢质量还挺好的，然后价格也还挺便宜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对大家患者来说非常好，有的人患者他回咱们远郊区县或者是就是就是他那个地方购药并没有那么方便，他到他们家那边也没有什么农合啊什么医保的，他还不如就从我们宣武院外地这样来 APP 上购药呢，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方案， 嗯，就是也方便， 对，而且方便，而且也能问到医生，但只是个线上的， 是的， 对，这可能就是稍微有点麻烦，是需要有人帮助，要有年轻人帮助，会实施手机。 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实在不太会用手机呢，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大家是中老年患者是喜欢打114的，我们呢也尽量往114多放一些号源、 嗯、 你也可以通过打电话给114联系、 嗯、 然后他们也能挂上号啊、嗯。还有实在实在再不行，您可能就能提前，因为我们现在是不能当天挂号的，您可能就能提前一天到宣武院来现场、 嗯、 我们有帮老助残窗口、 嗯、 那个窗口如果您是就是有困难，实际有困难，他们会指导您帮您选择怎么挂号啊、嗯。而且我们也只是我们宣武院的这个神经内科的号比较紧张、 嗯、 其实你如果要看其他科也没有那么紧张， 嗯， 而且现在对，还有我再补充一下，我们还出了一个更加便民的，就是我们有夜门诊， 嗯， 夜门诊是个特需门诊， 嗯， 它就是价格会稍微贵一些，它诊费会高一些，但是夜门诊的，就对好多上班的患者，他 带着老人，平时上班没有时间带老人来看病，他们晚上就能带老人来看病。然后还有对外地患者非常友好的是，我们那个夜门诊的检查非常的快， 嗯， 我们宣武院做的非常好的脑血管那个超声那个筛查，最最著名的这个筛查，夜门诊就很快，可能第二天就能做上，平时的普通门诊可能就得要一个约一个多月才能做上。但夜门诊的，因为它是特需门诊的服务嘛，它是特需服务，所以它得要翻倍。但是这个我觉得对你在北京等那么长时间，对外地患者还是很友好的。 嗯，好，那宋主任再给我们讲讲，就是咱们去了神经内科都有哪些的治疗手段呢？治疗这些这个神经性的疾病哈。 对，因为大家可能也就觉得，哎，那个有一句话叫“开刀上天坛”， 嗯， 看病就是神内疾病看宣武是吧？ 嗯嗯， 其实大家也是有一个基本概念的，就是说神经内科主要其实是吃药， 嗯， 大夫给你明确诊断，然后可能给你用上药啊。神经外科呢，主要是给你开刀做手术啊。现在我们其实现在的神经外科，他们也有一大部分是在做侵袭的微创的，可能做介入的手术，它就越做越小了啊。我们神经内科呢，其实也做一些也在做一些介入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造影啊，然后简单的可能颅外支架、颈内动脉的支架，我们神经内科大夫也做， 嗯， 啊，然后其他的我们还有一些就物理的各种的治疗， 嗯， 比如说我们有吉校长发明的那个缺血预适应仪啊， 嗯， 那种还有一些其实有那种经颅磁刺激、电刺激， 哦， 这个我们都在做，可能能够做这种迷走的刺激治疗癫痫啊，治疗焦虑抑郁症啊，其实都在做探索，其实真是神内神外在共同的融合啊， 嗯， 有的时候当然还有我们，因为我们宣武这个神经科非常的强大，和神经相关的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影像科，还有康复科，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打包的大团队，所以就是你需要什么，我们可能就会有相应的这些治疗给您上去。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很诊断很疑难的时候，要做活检，脑袋里面的一个病灶不知道是瘤子啊还是炎症啊，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请神经外科做一个立体定向，把它给取出来。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治难治性癫痫要做手术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癫痫灶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要做深部电刺激、埋深部电击，那可能就要神内和神外联合来做。我们有个功能神外，它会帮你找到那个神经元的核团在哪儿，放电的到底在哪儿。我们那个我听说啊，可能就像跟国外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让患者一边在读报纸啊，一边在看看功能区的时候做手术，就其实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这要是神内神外联合来判断的。还有呢，有一些非常疑难的、很难纠正的那种头疼，我们发现有些是低颅压头疼。那我们现在神经内科也在做一项，贴膜，把那个低颅压的问题给解决了，是一种手术的微创的，把那个膜贴上，脑脊液的循环就能好起来，它这个慢慢这个头疼就缓解了。所以就说我们神经内科也在做自己有一些特色的，还有比如说深度的昏迷，可能脑室可能我们要定位的给它穿刺，把脑出血把那些血给吸出来，这个我们在监护室可能就要做侧脑室引流，很多呢，就是我们神内其实也有很多操作的， 嗯， 啊，所以很多就其实是不太好区分，就是说神内是开药，神外是开刀，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医疗也不是这样简单区分的了，神经内科还是有很多手段的。 哦，就是其实我们要是去看病的话，真的是到了神经内科以后，也不一定说就我只是问问寻医问药，然后你开一些药这么简单。其实到了神经内科之后，它还会有很多是跟神外也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很多现代的医疗手段去治疗这个神经性的疾病哈。 啊，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现代医学就是各个学科是综合融合的啊，并不太好区分，尤其是我的专业是中西医结合， 嗯， 我就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我们是在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中医里面去找真正优秀的能够被我们所用的，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西学中，就是我的所有的教育背景全是西医，但是呢我发现中医有很多的优秀的地方啊，能解决我们神经科里面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从一入行就一直在这个中西结合专业在做，那我们里面有很多老祖宗教的方案，我们到底能把它怎么拿过来来用，能真正能解决我们神经科里面那些疑难的问题，比如说以前咱们可以艾灸，我们后来就发现艾灸治疗我们神经科很疑难的那个运动神经元病就可能有效，还有很多就是活血化瘀的药，可能治疗脑出血就很重的，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方案，另外就是还有血管狭窄，我们也发现